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到春音流入眼，我迎你唱惊喜，做梦一下吹仙飘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桥子上的绿玉签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，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，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山东李坦府前店里，贾似道对李坦说，大人不要取笑在下了，在下说这些只是表明大宋国运依然昌盛，蒙古汗国眼下无法动摇大宋，所以劝李大人识时务，与大宋联手抗蒙，实现大人多年信我汉族之夙愿呢。李坦叹息着说，哎呀，这谈何容易啊，你们南宋以倾国之兵，倾国之钱财尚且抵不住，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，我只以个人之力如何跟人家抗衡啊？贾似道赶忙说，大人，您知道忽必烈北上与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位，这正是天赐良机，机不可失啊。南宋到北地路途遥远，过长江黄河大漠，鞭长莫及呀。李大人在就近向他们中都燕京进兵，我们南宋大军可以过长江向北策应，形成两下夹击之势，灭蒙古不是不可能。我皇上有旨，授李大人为平北王枢密副使，所收复的北地尽归大人所有，还赠黄金8000两，白银50000两，绢10000匹，在下带来了见面礼1000两黄金。李坦说道，李仲了，我李坦不是谋官贪财之辈，但是兴汉夙愿未了，一直心有不甘呐。贾似道闻听欣喜地说，大人，实现夙愿的日子到了。李坦说，我可以出兵攻打中都燕京，但是你们必须履行诺言，过长江向北策应，以牵制蒙古经略河南的兵力。送走贾似道，李坦站在屋中面色阴沉。李林说，叛蒙联宋，此事关系到身家性命，求父王三思啊。蒙古汗国待我一家不薄，把山东之地赐给我们，又封父亲为汉室侯万户长，我们一旦失利，蒙古人复仇从来不留任何情面的，父王请慎重。李坦表情痛苦又坚定地说，当年你祖父抗金 就是为了光复我汉宗汉室。后来投蒙达子只是权宜之计，几千年的大汉怎么能够屈辱地苟活于蛮顽未开的胡人刀剑之下？复议已定，光复汉族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你如果害怕，韦普不为难你，你可以去走自己的路。李林闻听跪下道：父亲，孩儿怎么能跟父亲离心离德呢？孩儿愿随父亲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李坦说：这才是我的儿子。起来吧，带兵去把山东境内的蒙古人全都杀掉，一个不留，老幼妇孺一个不剩，斩草除根。无独不丈夫，居大事者不必居小节。先把济州的千夫长叫来，先把他杀了，杀贼先杀王，让他们群龙无首，再一个个杀了他们。蒙古族千夫长闻命来到黎坦府中，进得大厅，见早早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。黎坦站在门口笑着迎接道：大人每日忙于军务，今日我备着酒席款待大人，快快请入席吧。二人分宾主坐定，黎坦挥了一下手说：来呀，斟酒。侍女们斟上酒，黎坦举杯道：请大人满饮此杯。千夫长举杯是一饮而尽。黎坦阴笑着说：哼哼，你们蒙古人善饮酒，那我这酒味道如何呀？蒙达子，你听着，我要把你们都杀了，光复我汉宗江山社稷。千夫长此时药力发作，表情痛苦着硬支撑站起来，手指黎坦道：黎坦叛贼，我蒙古待你们一家不薄，你去如此。说罢，千夫长是轰然倒地。黎坦命人把他拖出去，吊在城门楼上示众。而在大厅外，黎坦的几十名侍卫过来，趁其不备，把千夫长四名侍卫全部砍死在那里。济州府沿街各处，李林领着兵马闯进蒙古将士府中，是乱砍乱杀，一派血雨腥风。黎坦叛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哈拉和林，巴特尔报说：大汗，山东黎坦叛变，屠杀了山东境内所有蒙古人，然后带十万兵马进攻中都燕京。南宋派鄂州守将张胜渡过长江向北进攻，我们现在三面受敌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忽必烈听罢痛苦异常地说：黎坦太歹毒了，杀了那么多无辜百姓。黎坦是早有二心，举兵反叛在意料之中。都怪我没有预防，牺牲了山东那么多无辜，我有罪呀。而且南宋被蒙实在可恶。巴特尔说：大汗，黎坦不可小觑，他的十万兵马是其父李全反金时建起来，个个都是亡命徒，久经沙场。我到燕京总领兵马，力争全歼黎坦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，除却后患，同时与史天泽呼应，挡住南宋北犯之敌。忽必烈要让兀良合台去平定这场叛乱。巴特尔说：兀良合台征大理时身上多处受伤， 又顺江东进，千辛万苦，让他再远征不合适，还是自己去吧。忽必烈说：好，三日后我为你进行誓灭李坦，为死在他刀下的山东将士报仇雪恨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哈拉和林后宫里，索尔忽和塔尼已经走到了生命的边缘。他躺在病床上，面容憔悴，旦夕垂危。阿里布哥的夫人坐在床头，索尔忽和塔尼的嘴里一直在喃喃地叫着忽必烈和序列物的名字。阿里布哥夫人擦着眼泪说：快去叫大汗来。一个侍女点点头走了出去。而在哈拉和林寒宫里，阿里布哥正阴沉着脸坐在寒椅之上。玉龙达师说：大汗，叙烈兀大王不肯出兵相救，他说让你守好灶，当好弟弟，不要做对不起父汗的事情。他还说忽必烈当汗是长生天的意志，就算忽必烈不当，也该轮到他当，轮不到您。阿里布哥愤怒至极，把桌上的茶杯拿起来是摔了个粉碎，咬牙切齿地说：当哥哥的戏弄弟弟，等我打败了忽必烈，我非亲自带兵攻打他不可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施礼说，韩夫人请他速去韩母宫里。阿里布哥听罢急忙往外走。索尔忽和塔尼依然在呢喃地叫着忽必烈和序列兀的名字，韩夫人站在跟前擦泪。阿里布哥匆忙走进来，到母亲跟前说：母亲，我是阿里布哥，我是阿里布哥呀。索尔忽和塔尼睁开眼睛盯着阿里布哥，半晌才说：忽必烈呢？序列兀呢？阿里布哥说：他们都没来。索尔忽和塔尼继续喃喃地说：叫忽必烈来，叫忽必烈来。大汗夫人把阿里布哥拉到前厅，给阿里布哥跪了下来。阿里布哥问道：你这是干什么？夫人说：大汗，我求求你，让忽必烈韩兄来见母亲一面。母亲这些天水米不进，就是念叨忽必烈和序列兀，尤其是忽必烈。看来，老人家不见忽必烈不走啊，他都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。你们做儿子的，难道心肠都是山上的石头做的吗？就让他一个人进来见见母亲最后一面，然后你们再打你们的还不行吗？那个时候母亲也看不见了，随你们谁杀谁。阿里布哥说：你起来吧，看母亲被折磨成这样，我也不忍心。但是那忽必烈大军压境，你让我如何面对他？夫人说：很好面对，在母亲面前，你们俩都是他的亲生儿子，是亲骨肉兄弟，为临终前的母亲走到一起。离开了母亲，你们都是大汗，你们想杀还是想喝，有你们的便。阿里布哥咬咬牙说：呵呵， 好啊，难道现在的我还不如一个女人之见？我亲自去请她来见母亲。说完是大步往外走去。哈拉和林忽必烈大营之外，鹿角布列，岗哨林立，戒备森严。阿里布哥单骑跑过来，立马在门口。鹿角内的弓箭手们引弓搭箭，指向阿里布哥。阿里布哥大声喊道：我是你们忽必烈大王的小弟，大蒙古汗国阿里布哥大汗，请他出来见大汗。此时董文炳恰好巡哨到这儿，阿里布哥说：你快去通报王兄，我有紧要之事跟他说，让他快出来见我。你告诉他，我是单身匹马手无寸铁来的，让他不必害怕。董文炳上马进了大营说：大汗，阿里布哥大王只身匹马来到大营门口求见大汗。忽必烈闻听就是一惊，说：吴帝来了，快穿靴。忽必烈大营门口，阿里布哥依然立马在那儿。忽必烈从大营里跑出来，阿里布哥跳下马施礼说：给王兄请安，母亲要见王兄，好多天了，就是咽不下那口气。你如果念及母亲的养育之恩，就跟我回去一趟我们自己的家，你有这个胆量吗？忽必烈毫不犹豫地说：走。说着牵过阿里布哥的马攀鞍上马，然后伸出手来说：上来。阿里布哥飞身上马，搂住忽必烈的腰，忽必烈调转马头向哈拉和林韩城市飞奔而去。忽必烈和阿里布哥二人骑着一匹马奔跑在哈拉和林的草原之上，风从耳边是呼啸而过。不到一个时辰，二人骑马奔回到韩城里，来到韩宫门口，二人跳下马匆匆往里走去。不远处，阿兰达尔摁住刀柄，愤怒地吵着忽必烈。后宫里，索尔忽和塔尼依旧在喃喃地叫着忽必烈和叙利兀的名字，声音是越来越微弱。忽必烈和阿里布哥匆匆走进来，来到母亲床前。忽必烈俯下身道：母亲，母亲，我是忽必烈。索尔忽和塔尼慢慢睁开眼睛，盯了半晌忽必烈，他的眼泪流了下来，挂在眼角，嘴唇翕动着要说什么，半晌才说：不要杀你弟弟。说完，索尔忽和塔尼闭上了双眼。忽必烈、阿里布哥等在屋内的所有人都跪下了。韩宫灵堂内，忽必烈与阿里布哥跪在母亲的灵位前，而在灵堂的一个拐角处，阿兰达尔领着一队士兵抽出刀躲在那儿，命令道：忽必烈一出来就杀了他，一切后果由我负责。忽必烈跪在母亲灵位前说：母亲，你生了我们哥四个，教我们做人的道理，给我们以智慧和勇敢， 您为我们耗尽了一生的心血，韩兄先去了，剩下我们哥三个。我作为他们俩的哥哥，无颜面对您的英灵啊。忽必烈阿里布哥从灵堂里走出，阿兰达尔挥一下手，百夫长领着士兵就冲了出来。忽必烈是大吃一惊，阿里布哥拔出刀挺身向前护住忽必烈说，畜生，谁敢动我王兄，都给我跪下。百夫长和士兵一看是大汗，全都匍匐在地。阿里布哥抓着忽必烈的手往外走去。阿里布哥和忽必烈二人走出韩城城门，阿里布哥命人把马牵过来，一个侍卫牵过来二人进城时骑的马。阿里布哥把缰绳递给忽必烈说，上马吧。忽必烈接过缰绳，攀鞍上马，调转马头跑远了。次日，忽必烈在大营门口为巴特尔送行。忽必烈端过一碗酒，双手递给巴特尔说，请喝了这碗酒。巴特尔接过来一饮而尽。忽必烈说，你父穆华黎随祖汗东征西伐，后又经略中原20余年，打下韩国的半壁江山。这些年你又追随我，每临危急关头必挺身而出。这一次离坛反贼从身后下刀子，来势凶猛，依然是由你去抵挡。我给你配个侍卫长，也让他跟你学学打仗。宝音图过来。宝音图向前，忽必烈说，跟着巴特尔枢密使，保护他的安全，也跟他学打仗。在这里人太多，你学不着什么东西，快给新主子施礼。宝音图给巴特尔施礼，巴特尔与忽必烈告别，打马走远。送走巴特尔，忽必烈回营说，从今日起对哈拉和林只为不公，对阿里布哥在各地的军马，只要下马投降的即可遣散为民，不得杀戮。对顽抗者加紧围剿，各个歼灭。各位听好我的令，兀良合台向各地以5马速度发去敕令，不得延误。众大员是互相瞅瞅，只得遵命。巴特尔来到中都燕京，史天泽迎接到他说，元帅，南宋大军虽然来势汹汹，但是不可怕，他们想过这黄河天险很难，离坛反贼多年经营山东，又几次进出燕京一带，对这一带的山形水势兵备都很熟悉，尤其是谙熟我们的队形战法，不好对付。巴特尔说，史丞相分析的对，咱们先不去管南宋，博彦董文忠会抵挡一阵子的，咱们先全力解决反贼离坛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